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，我是北蓝聊天室里面的其中一位主持人，然后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是 Joy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试播集，然后试播集的话呢，我们两个人会各有一个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是准备要来，为什么那么多然后好烦哦，然后又是然后啊，我们就是要。来，就是自我介绍这样子啊，可是也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自我介绍的用意是什么。反正，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之后来听我们，多听我们的节目，然后我们的节目也会越做越好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聆听，或是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分享这样子。对，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哦。拜拜。